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乐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歌曲《闪闪惹人爱》，出自2009年《钻石糖》专辑当中。那其实说起来，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去释放自己的能量，展现自己的才华，对吧？总是希望自己在众人当中呢是最耀眼的那一个，能够引起别人的关注。但是很可能在过了一段时间，在你慢慢慢慢的沉淀下来之后，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年纪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希望不要那么多的被人注意，我希望呢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去做自己的事情。所以你看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，你的这个面对未来、面对世界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。当然有的人是自带光环，就是走到哪他都会以他的人格魅力，以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谈吐来吸引你。海明威为电视剧《恶魔少爷别吻我》所演唱的插曲《人海》。 你离开之后多久的时间，也没有什么好消遣，太多的遗憾让日子变慢。窗外枫叶落寞了季节，你说算了吧的那个画面，夹带着伤感浮现。这样消失在人海，我像孤独小孩，你要的依赖换到谁身边徘徊。爱就这样散落在人海，我却找不回来，再次说的太快，还来不及离开之后多久的时间，也没有什么好消遣，太多的遗憾让日子变慢。窗外枫叶落寞了季节，你说算了吧的那个画面，夹带着伤感浮现。这样消失在人海，我像孤独小孩，你要的依赖换到谁身边徘徊。 说得太快，还来不及挽留就被丢开。我从来不曾对你责怪，只是不能 这是来自海明威的一首歌曲啊，也是他为网剧《恶魔少爷别吻我》所演唱的插曲。那么在这一部网络剧当中呢，他可能没有这个当红的小鲜肉啊、小花旦，只是靠一些年轻的新秀演员。可是呢，两季啊，就是总共是有18亿的播放量，应该说是还是让人特别惊叹的。而且呢，两季的这个制作成本呢，据说也是不超过1000万，这样一个小制作可以说是铸就了一个大奇迹了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2006年《遇上爱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庆祝》。

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事莫强求。人比海里沙，无用多牵挂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，许冠杰1976年半斤八两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粤语歌曲，叫做浪子心声。这首歌曲听起来其实是会对你有一些这个开导的作用啊，他会用歌声来告诉你要积德行善，要行为正直，然后呢要看淡名利等等吧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淳佳，这是他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，叫做我是我。 沉默不是我不懂反驳，微笑不代表我很软弱，所谓的得过且过，对不起我不能够附和，眼眶只会为内心灼热，我不要见得太过就算泪水干涸，双手也可以

恒1988年《一世情缘》当中带来的一首歌《远飞的心》。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声啊，就会觉得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这个男人，然后在为你娓娓道来他的情感历程，包括说他的一些这种独白式的这种歌曲啊，比如说《戒烟如你》啊，《有空来坐坐》，我想大家的印象都是蛮深的。就是在过往的那些怀旧歌曲当中，他的音乐应该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好了，节目最后送给大家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歌曲《给我感觉》，收录在1999年《我可以抱你吗爱人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都给你带来好的感觉，好的心情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就是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现在才是关键，最重要的在眼前，抓住还是拒绝，follow你的感觉。现在才是关键，不要再犹豫不决，饱满的热情像烟火驰骋上天。爱要爱的热切，不要就干干脆脆，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。怎样气吞上天，让脆弱